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首先呢，提醒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互动，一个呢，您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京津冀之声 FM 100.6，另外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的聊天室里面找到我们的节目《乐行京津冀》。秋天来了，都说秋天是北京最美丽的季节，那我们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的同时呢，也迎来了这个一年当中的第二个骑行的黄金时期。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铁刷骑行俱乐部的创始人孙健，欢迎孙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健。 很久不见，非常想念，哈哈哈。因为这个确实是因为中间隔了一个夏天非常热的一个原因，所以呢，我跟孙健也商量，因为那段时间确实不太适合骑行啊，所以从北京京津冀的角度来讲，确实不太适合骑行。但是现在好像又到了一个骑行的黄金时期了。 对，现在这个金秋九月实在是太美了，刚好是这个乐行骑行的日子。 是。但是我看呢，孙健他就是因为天天或者说经常去各种各样的地方骑行，好像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凉了，是吧？ 对对对对，现在你比如说像我经常去的，因为我们一直做冬奥的这个项目崇礼赛区，如果大家要去崇礼的话，得穿上小羽绒服了，早晚。 小羽绒服可还行？ 对对对。 早知道这个，趁着穿羽绒服之前，就找您过来聊一期崇礼那边了。 啊，对，崇礼其实现在是就跟咱们北京建设一样，真是越来越漂亮。特别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去崇礼。刚好上周48小时核酸不用检测了，大家可以自由的去崇礼。 哦，您这消息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这个北京秋季骑行攻略第一站就先从崇礼开始吧。 哎呦。崇礼那完全可以啊，因为那个都快成了我第二个故乡了。因为我们不是冬奥建设者嘛，所以经常驻扎在崇礼。崇礼它距离北京200多公里，海拔呢就是在崇礼冬奥会所在地呢，它海拔是1700到1800米。咱们从北京坐火车呢，可以带着自行车去，因为咱们这个高铁啊。但是呢，自行车必须有，也就必须跟大家讲清楚了。自行车呢，一定要把这个前后轱辘拆下来，放在包里，提着车架子就可以坐着火车，就坐着高铁去崇礼了。大概呢，从北京北站，也就是西直门，到太子城，也就是咱们冬奥会滑雪的这个赛场所在地太子城站，大概59分钟就能到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早上坐第一班列车的话，那一定多穿衣服。有可能在北京，咱们可以短衣短袖，到了那儿可能就得多加两件衣服。但是它非常的美啊，非常美。 早晚已经开始比较凉了。那如果从骑行的角度来讲，您建议如果去崇礼骑行啊，不管是坐高铁啊，还是自驾去，几点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点？然后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对于现在这个温度来讲？ 因为崇礼啊，它是温差，早晚温差比较大。如果你早晚出门呢，确实是凉意非常的就是显著。像我们在崇礼的话，早上晚上就是早上比如说7、8、9三个点，或者6、7、8三个点，然后晚上呢5、6、7三个点呢都得是长衣长裤。但是呢，如果你要是说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黄金时候去骑行呢，大概短衣短袖完全可以 hold 住，完全可以 hold 得住。 那还是 温差大， 挺不错的啊，挺不错的。 对对对对，那个地方呢， 应该说是一个，因为那个地方是就是崇礼啊， 嗯， 它是咱们集国家之力打造的一个东北亚滑雪圣地及户外圣地， 嗯， 它应该是它的定位是东北亚最大的滑雪圣地， 嗯， 同时呢，它也是在逐渐的，因为它夏天嘛，夏天它就是在六七八九这四个月呢，它就是避暑度假圣地， 嗯， 它就是说集国家之力打造的这个。依山傍水，它就是地势条件特别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在六七八九月份也是骑行的圣地，而且它的骑行条件是非常好的。大家可以想象去象迷、阿尔卑斯山， 嗯， 或者是去叶里红岛，俄罗斯的那个，叫什么呀？就是叶里红岛，或者是去新西兰的皇后镇， 嗯， 感觉就是那样的，就是非常档次非常高。 嗯， 对， 因为您 一个小时的车程啊，一个小时车程。 嗯，因为您也是这个去过世界各地的非常有名的这些滑雪场。那刚才您说了，我们是要打造一个东北亚地区最大的或者说最好的一个滑雪场。那么现在的崇礼跟日本那边，有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喜欢冬天去日本那边滑雪，跟日本那边比的话，怎么样呢？ 哦。那咱们如果要是因为咱们今天的话题是骑行啊， 啊 就是这个滑雪只是一个买一送一啊， 啊是 只是买一送一的小话题。你比如说你要是去北海道啊什么呀，它不太一样，因为在日本啊，它比如说北海道地区啊，他们那些就是滑雪圣地啊，他们降雪条件非常好，他们是降的是粉雪， 嗯、 有点像那个加拿大的三地公园啊，温哥华，他们降的是粉雪，就是天降沙雪，跟白砂糖似的， 嗯， 就是天生的，人家给你降这个。而咱们崇礼呢，降的是鹅毛大雪， 嗯， 咱们是大厚片的雪，所以呢，它还是不一样。但是呢，就是如果要说滑雪，因为咱们崇礼呢，它大概因为为了冬奥会嘛，明年二月四号冬奥会。 嗯， 为了防疫呢，肯定就是接待这个大量的运动员呢，所以有这么民间就在我们滑雪圈里有这么一个传闻，大概在一月份就是崇礼的滑雪场可能就部分就关闭了，就所以说大家呢，要么去新疆的阿拉泰呀，或者是那个可可托海呀，或者是去日本呀，都离得近嘛，坐个飞机就过去了，而且呢人家雪票也便宜，所以很多人呢就是分流到外地了，各有所长嘛，崇礼就是离北京近，一个高铁就过去了。 嗯， 别的地方呢，离北京虽然远，但是呢，那个人家的可能人家的滑雪啊，可能就是更粗犷，或者更精致，或者是更便宜，各有所长。 嗯，好，这买一赠一赠的也是内容非常的详实。那接下来您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因为我相信，包括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没去崇礼骑行过。您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在崇礼骑行的画面是什么样的呢？现在啊，秋天啊， 对对对，这个我非常严重的，非常就是非常那个兴奋的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崇礼骑行，因为咱们呢，每一期节目一般都是介绍咱们北京的， 嗯， 或者是这个北京南边的、西边的、东边的，但是呢，很少介绍北京北边的。崇礼呢，是因为我最近这个半年时间一直驻扎在崇礼，所以呢，崇礼的骑行呢，就是我经常啊偷得浮生就去骑车去。 嗯， 所以说呢，崇礼的骑行环境呢，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它是我认为是一点不比北京的骑行环境要差，就是应该是略高于北京的骑行环境，就好像它的滑雪场要远远高于北京的这个滑雪条件。毕竟人家为什么人家要做这个滑雪的这个滑雪主赛区的主办地， 对对对， 就是因为它这个山高， 嗯， 雪大，雪质好， 嗯， 而且呢这山一大了，它这个滑雪道也丰富多彩， 嗯， 这个咱们确实没得比，这咱有一说一啊， 嗯， 但是北京的好处就是吃喝玩乐这个各项就是都非常的基建呀什么的各项完备，各有所长， 嗯， 但是说这个骑行呢，首先呢崇礼呢它特别欢迎骑行爱好者，崇礼是非常欢迎骑行爱好者的， 嗯， 而且崇礼政府呢在长城岭沟、万龙沟还有这个太子城冬奥核心区这个三大沟，就是三条大沟啊， 嗯， 一个是太子城沟，一个长城沟，一个万龙沟，其实很多滑雪爱好者一听，哎，这不就是人家的滑雪场吗？没错， 嗯， 因为山上是滑雪场，中间的这一条交通路全都修了漂亮的自行车道了。 哦， 然后呢，就是哎，就是非常漂亮的自行车道，而且是以这个冬奥奥运五环为这个素材， 嗯， 做的自行车道。 路面呢也是咱们漂亮的柏油路，两边呢是基本上都是有山有水，甚至有碧绿千仞大峡谷。关键是呢，它这个坡是比较缓的，是缓坡。它从崇礼县城出发，就是沿着，就是你可以走三条沟嘛，对吧？长生岭沟、万龙沟和这个太子城沟。太子城沟就是崇礼，就是冬奥所在地。人家这条大沟，人家都叫沟。人家这大沟呢，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缓上的自行车路，适合新手到那边度假。你带着孩子、老婆、孩子去，你也不用发愁，不像咱们北京的那些大山，东大高、禅庙羊什么的比较惨烈，就比较壮烈的大山， 比较陡， 一爬坡二十公里没有这个休息。 嗯， 像高垭口啊，像东方红啊，像妙峰山呀、啊，还有弹簧路啊，那都是纯粹就是扯天连地，一爬就十几公里、20公里的大坡。人家那个呢是有上有下，有缓路，它就是完全为这个新手或者是早晚锻炼的人准备的这个坡，特别的漂亮。而且呢，它周边的绿化呀，它是这样，崇礼啊，它本身它是属于这个大家都知道它很冷，一年的雪季呢有5个月到6个月，但是呢它的在之前呀，它的这个树木啊，就是林跑啊，很单调，因为本身人家没做冬奥会的时候，人家就是一个小县城，就是一个小山村。那咱们北京周边就北边大山里头，出了北京你再往北到赤城，到雕窝，就是包括竹鹿，那它那些树啊都是当地的树。但是崇礼呢，它为了这个冬奥会，它引入了大量的名贵的漂亮的这个草木林草。然后呢，比如说有丛生白桦林，有丹珠白桦林，有各种名贵的花草。大家现在要去看的话，应该是崇礼最漂亮的时候，就是鲜花盛开。就是那种寒季的花啊都盛开，还有呢白桦林一片一片的，你就好像去了阿尔山，就那种感觉，你好像去了那个东北，去辽阔的这个黑土地，好像你就有那种感觉。但是它的山呢又相对于东北呢又显得比较秀气，所以呢你而且它那水量特别充沛，尤其是今年下雨特别多，大山呢涵养水源，然后呢清泉水滴小河就在你脚边流淌，非常的漂亮。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如果要是你带着自行车坐高铁到崇礼，那么呢你出了站之后，你把你那车包给收好，或者一般像我们比较懂比较晦气的，就带一个黑色的大个的垃圾袋，把两个车轱辘一拆放到垃圾袋里，等出了站之后把垃圾袋一折叠揣衣服兜里头，你就可以骑车了。 我以为您前面说的像您这样比较专业的会有专业的设备，就是专门，比如说这专门就是放轱辘的，是吧？没想到给大家的最后的建议是一个大垃圾袋啊，这是最简便的一个方式。 对，这个就是骑车老鸟一般这么做。你比如说，我要是去千岛湖，我要是去青海湖，那我肯定带我专业的车包，甚至是这个碳纤维带龙骨的这车包，就为了保护我们的车子，但是去崇礼呢，你就一个小时。一滴了就到了，就是这真的是非常快，所以呢我们一般就是带着垃圾袋，这样的话呢你出了门你就可以骑车了，你就不用去那个包，因为自行车包非常的沉，非常大，不便携带，一般情况下都是有后援车，出了门之后人家旅行社呀，人家替你接车，然后你愿意骑就骑，不愿意骑就跟着车一块到宾馆收拾收拾然后再骑，是这种形式。到崇礼呢特别适合一日两日，比如说咱们听众朋友们，里面有这个自行车爱好者，说他去哪儿啊，北京的都已经去遍了，那咱们再找一地儿吧，那你就坐高铁去崇礼。崇礼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三条菜鸟级的这个大沟，这个是给咱们普通老百姓普通骑友去骑，老少咸宜，谁都能骑，谁都能玩，而且安全度特别高。对，它是跟这个机动车分开的，所以它安全度非常高。就是单独的一条山道。 您说这个分开，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北京大多数的带自行车道的都是说这，比如说画上这是自行车道，旁边就是汽车道。您说分开就是它俩压根就不挨着是吗？ 对，人家是机非分离啊，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分离啊。 哦， 就是人做的是专门的自行车道，就是汽车进不来。 那实在是太棒了。有机会真的应该去感受一下。 对，我说的这是就是普通菜鸟，普通老百姓骑的，然后崇礼 周边十万大山有最漂亮的玉石梁， 嗯， 就在冬奥会边上。冬奥会从这个三岔口，就是从太子城沟的三岔口叫三道营，三道营直接顺着路线往上往山上骑，就是玉石梁，其实就骑个上山就骑个七八公里，但是它的坡啊特别特别的大，就它的坡特别陡，属于那种环法的 HC 地狱级的坡。 嗯， 但是呢，你一旦骑上去之后，就这么说吧，草原天路就在你脚下。 嗯， 边上应该是硕大的风车，然后高山草甸，然后是沿着山脊，就是整个极目四望，特别漂亮。往右边看，就是往这个北边看是崇礼县城和冬奥会所在地。 嗯， 然后往这个南边看就是十万大山，就是葱葱翠翠十万大山。因为它海拔很高啊，它海拔像玉石梁都已经喜鹊梁、玉石梁这三大梁都已经到了。都已经到了2100米了， 嗯， 所以等于就是相当于，比如说徒步爱好者、绿野的，咱们那个绿野的徒步爱好者，他们肯定一听就知道，西津河口小舞台东台上去，海拔在2100到2300，就是这种高度，那是非常高了，海拔在咱们北京。但是呢，人家崇礼这个玉石梁，人家喜鹊梁是可以骑着自行车上去的， 嗯， 所以就是感觉特别好，风景好，气候好，天高云阔那种感觉。关键是它离县城才十几公里，所以说就是离县城也不远，大概呢骑个两个从县城宾馆出发2个小时你就能上。 听您说完之后，我觉得崇礼好像除了办冬奥会之外，还特别适合办一个这个自行车的比赛啊。 对呀，人家崇礼政府，人家要不是疫情，人家特别希望大家来崇礼打比赛啊，或者骑行。待会儿咱们，因为咱们这好像是分上下两期，对吧？那么那个过一会儿，如果要是休息完了之后，可以给大家重点讲讲什么呀？从崇礼出发，然后走一马图到这个叫什么棋牌山，这样的话呢，就直接骑行36公里就可以到了哪儿了？草原天路， 嗯， 非常近，对吧？合着就是等于是，如果要是自行车爱好者，你要是说周六早上出发，那么你可以早上坐8:30的第一趟车 D8811这个高铁，9:30你就到了崇礼了，然后顺着咱们就是崇礼这个山路直接走，就可以骑车大概在1个多小时，如果速度快啊，速度慢的话怎么着2个小时你也能骑到了传说中的草原天路了。而且呢，草原天路有几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回头可以给大家呢重点介绍介绍。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走这个草原天路的西线，就是草原天路99公里，草原天路最美的西段。 嗯， 然后呢，你还可以顺着人家草原天路有几条这个特别棒的自行车道，直接再骑回高铁站。所以说，整个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叫骑行一日游、两日游线路的一个叫什么呀路书了。 嗯， 非常的合适。 听您， 这就是刚才跟 听您说完之后啊，我就是觉得。因为现在这不是9月份了吗？眼看就到11的假期了，但是啊，咱现在也说不好11期间，这个因为疫情的原因，咱们的这个政策或者说号召是什么样的？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讲，刚才您也说了，去崇礼的话，现在也取消这个48小时核酸的这个证明了。如果从北京去的话，是吧？我觉得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目的地，因为崇礼呢， 确实啊， 对，因为崇礼马上。冬奥会就要来了，那么在冬奥会前期，在除了这个冰雪的魅力之外，我们也可以先去体验一下崇礼的自然的风光。刚才听您说那个画面，还有各种花，然后还有各种这个杨树林，非常的有画面感啊。如果现在去的话，再加上中午，您刚才说中午的这个也是适合穿着这个短袖去骑行的，这温度也是非常不错的。天时地利人和，那如果想骑行的话，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嗯， 对，而且它空气通透，它毕竟是天高云阔，空气通透， 其实 非常舒服，非常适宜。 其实您说这个，它这从外地是吧？引来了很多的这个杨树啊， 不是 白桦、 白桦 树，对， 白桦林， 白桦林， 白桦树，那可是太漂亮了，那个基本上。你除非是去那个东北，对吧？ 那我就是东北人。 去阿尔山 啊， 对啊，就你除非去东北大山里头，比如长白山上，你才能看见那个丛生白桦林， 就是 对吧？ 我想跟您说， 啊，没关系，就是我就说呀，就是说它的草木林内啊，特别漂亮，真的是特别漂亮， 对， 遮天连地的绿，就像大绿毯子从天上铺到地上一样。 每次孙健在描述景色的时候，都真的都特别有画面感。这个白桦树，我在这儿多说一句，因为这毕竟是从我们老家来的嘛，对吧？白桦树跟其他树树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刚才您也说了，说那儿的这个空气非常通透，因为白桦树啊，它这个树冠一般都比较高，是吧？你放眼望去呢，看的都是白白的一个笔直的树干，所以呢，空气在这个中间流通的就特别的好。这个是它跟别的树的之间的一点小区别，所以空气流通很好呢，我们就可以非常顺畅的，然后能够呼吸到从林子里面啊吹过来的空气。如果现在还没有变冷的话，那个感觉是非常的舒爽的，啊。 对对对对，而且白桦树啊，咱们像咱们北京北方城市啊，尤其是你比如说咱们华北平原，对吧？咱们一般看到的树都是槐、杨、柳什么的，都是这些树。咱们见到的名贵树种可能就银杏啊，什么龙角槐啊，什么就可能是比较好的。像银杏树，在三里河路看到那个银杏树，每年到了十一月份的时候，那么多摄影爱好者，他那个树也很漂亮，一个个跟这个就这个金钱似的，是吧？特别漂亮。这个银杏树确实是名贵树种，你看着就很爽眼。然后你在崇礼呢，白桦林呢，它有丛生和单株。丛生呢是就像一丛草似的，四五根五六根丛在一起，就像一个佛爷的手，就大手似的，五指朝天，那个树干呀，它是白颜色的，特别白，所以说给人一种这种粗犷，就是比较就粗犷的感觉吧，就是原始森林那种感觉。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是到了崇礼呢，你会看见触目都是这种漂亮的白桦林，哎呦，那种感觉就是好像是穿。就是你其实在坐了一个小时的火车，你就到了东北的原始森林了，就这种感觉，所以说特别棒，还是建议大家呢有机会还是要去的，尤其是崇礼的基础建设非常棒，那个饭店呀、吃饭的呀、住宿的呀、道路交通啊什么的，都给你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平吧，所以说大家还是有机会就去吧。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哈，非必要不出京，这是专门给咱们。在北京有很多工作人员， 是 对吧？人家也得遵守纪律，单位的纪律，非必要不出京，对吧？但是有机会出京的话，去崇礼是真不错。 没错啊，在这儿也在这个说一下啊，因为可能有一些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说之前没有听过孙健来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些朋友，对他不是很了解。他除了是一个骑行达人之外，他本职工作实际上是一个水利工程师啊。所以刚才说到这个去崇礼啊，会参与这个冬奥的建设啊等等，这都是他的本职工作，去那儿啊，然后这顺便在那儿再骑一骑自行车，再游玩一下啊。那这个 对 啊，其实到秋天呢，骑行那确实在北京或者说北京周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呢，秋天的骑行跟夏天我们之前说到那些骑行还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可能得开始注意防寒保暖了。 对， 啊， 这个确实是。夏天你要注意啥？要注意下雨。冬天就是秋天注意啥？注意的就是这个冷。因为它毕竟它那个气温啊什么的还是比较低。咱们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就穿一件，就是兜里头或者包里头加一个什么呀？加一个薄如蝉翼的这个皮肤衣。这个保暖就很 OK 了，因为它皮肤衣的话呢，它可以你上坡骑行坡的时候。它可以减少你身体湿温，保证你这个皮肤衣下面的这个身体呢一直处于那种比较温的状态，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呢防止这个身体湿温，尽量的带件衣裳，这个是经验之谈。 但是在这儿我想跟您这个问一下啊，因为您说这皮肤衣，或者说我观察的骑行的人，他们穿的这个皮肤衣好像跟我们日常穿的那种松松垮垮的皮肤衣还挺不一样的。您那骑行那个是紧身的吧？应该是。 哦，不，这个不是，就是我们一般呀，像 Windows Top，就是我们一般穿的这个衣服啊，分几种，它是有温标的，有温标的，比如说那个有零度温标的、负十度、负五度温标的，就是在这个极限温度下，你身体没问题。但是说这个皮肤衣呢，它一般情况下骑行的皮肤衣啊，它都是背后有兜，就是那个后背后腰那儿有兜，它不在前面有兜，它在前面有兜的话，容易你的东西、手机啊掉下去，或者是不断的这个 打你这个腿， 对， 就是打腿。 嗯， 然后呢，皮肤衣，骑行皮肤衣呢，确实有的是比较紧身的。 嗯， 但是咱们讲究的皮肤衣啊，还是要求的是跟这个身体啊，因为你里面穿着骑行服，它是速干排汗的。 嗯， 所以说呢，这皮肤衣呢，一般就是还是选择就稍微有点松垮的。 嗯， 哎，这个在你的这个骑行服。紧身骑行服和衣服之间能有一点空气流通， 嗯， 它其实它的作用呢，一个是防晒，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挡风， 嗯， 咱们骑车的过程中啊，速度非常快，你可能一头大汗的，浑身冒热气的骑到山顶了， 嗯， 这个没问题，你肯定就是你就算零下十度，咱们穿着裤衩背心，实话说都没问题，为啥？你一直在龇牙咧嘴的使劲的往山上蹬，那你不怕？ 但是 有点像你那个，哎。但是 啊， 你说对了，你放坡怎么办？ 对， 放坡可不得了吧？ 是， 对吧？放坡的话，你没有时间去蹬车去了， 嗯， 那你身体产生不了热量，而且速度又非常快， 嗯， 这个时候你身上的汗，如果要是加速的，因为这个水啊，一旦它要是加速的蒸发，那它会带走大量的皮肤上的热量，对身体呢就失温了， 嗯， 一旦失温呢，就会导致这个心肌炎、急性心肌炎啊，就是心脏啊什么受不了， 嗯， 所以说呢，哎。然后呢，就会产生危险。所以呢，你如果要穿一件皮肤衣呢，或者是你拿一就是干净的报纸挡在你的胸口，像环法运动员他们不就是吗？ 嗯， 随手就是人家有人给你递一卷报纸挡在胸口， 嗯， 只要是把这个风给挡上了，你这皮肤不加速失温，基本上就没问题了。不过那个有个条件，花几十块钱去买一个皮肤衣，这就是最明智的选择。 对，嗯， 但这是咱就说的是秋季啊，秋季一定要注意就是身体失温。 嗯。因为确实可能有一些初学者会忽略掉放坡的时候身体失掉的大量的温度，这个还是挺可怕的。刚才孙健也说了，可能会引发的那些东西，想一想还是挺吓人的。 对，因为这都有案例，有的朋友新手去妙峰山，比如在十月份爬妙峰山， 嗯， 下来的时候跟我说手指头都麻了，都捏不扎， 嗯， 这个就是经典案例，所以咱们还是要注意一点，有个皮肤衣就比没有皮肤衣的好。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要有塑料袋的话，上山或者人家到山顶了，有那个卖什么土特产的小商贩， 嗯， 你呢哪怕花2毛钱5毛钱，你买他俩塑料袋干嘛呀？把膝盖给包上， 嗯， 对吧？把膝盖给包上，这样呢，你包上膝盖或者包上脚丫子，这样呢，你脚不冷，膝盖不冷，膝盖不冷，咱们保护膝盖是很重要的。所以说，你夏天没事，夏天它热呀， 嗯， 夏天它热的话，它不会就是寒风刺骨，刺到你骨髓里头，怎么都没事。但是你到了这个秋季，膝盖和脚部一定要注意保温。那手呢，肯定是大家就都戴着骑行手套了。 嗯， 对吧？要太冷的话，那你就得戴这个加厚手套了。不过，太冷也就不骑车了， 对， 就该滑雪了。 对，这个骑行手套，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跟我们平常的手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骑行手套 啊， 有点像这个健身手套，但是它又不一样。 嗯， 骑行手套呢，材质都比较的那个软。第二呢，它有半指和长指，长指是冬天戴的， 嗯， 或者天特别冷嘛。或者女孩子怕把手指头给晒黑了呢，人家也戴长的。一般情况下，男的呢都戴短指手套，因为呢他手感，他毕竟皮肤捏闸控车，他肯定是手感更好，对吧？ 嗯， 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好的骑行手套啊，它在这个掌托的位置啊，它都有这海绵垫子，防止呢长时间骑行手掌发麻。 嗯， 所以呢它都有这个海绵垫子。第三呢，骑行手套呢，它一般情况下呢，它都那个就是长时间怕你这个手出汗，然后呢在控车的时候，手出汗打滑，比如说跟这个刹把，因为手上都是汗，跟刹把打滑刹不住车，所以呢它也有这个好处。骑行手套呢也不贵，就是一般几十块钱都能买到了，而且呢在这个网上啊、实体店呀、自行车店呀都能买到骑行手套，它也算是咱们骑行的一个必备的装备。 嗯， 一般都是必备的装备。像我今天下午我去了一趟大运河公园骑车， 嗯， 哎，我就带着骑行手套了。所以说，就这个手呢，它就不至于，手比如说长时间的握车把手麻，而且手上呢就是都给硌红了。你要不戴骑行手套的话，有可能你一直在一天那么长时间，好几个小时，然后一直握着这个冰冷的坚硬的车把， 嗯， 那你肯定手的皮肤也会磨出茧子， 嗯， 对吧？然后呢，那个手上还挺脏，那你要戴骑行手套呢，首先手干净， 第二呢，你的手掌呢很舒服，减震， 嗯， 还不出汗，所以说这个骑行手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装备。 没错啊，刚才说到的这个，不管是骑行服也好，还是骑行手套也好，特别是在秋季骑行的时候呢，都是很关键的，并且它门槛也不高，价格也不贵，但是很实惠，确实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啊。 对， 咱们这个上半时段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来跟您聊一聊秋季骑行的攻略。 好。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铁刷俱乐部的创始人孙健，欢迎孙健。咱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是采用这个电话连线的方式啊，所以对方的这个网络可能稍微有点问题，我们再重新连一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的就是这个秋天的骑行攻略。刚才在上半时段的结束的时候呢，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聊到，因为秋天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凉，特别是当我们去山里这些地方去骑行的时候，所以呢，一定要准备好，一个是这个骑行手套，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皮肤衣，这两样东西啊，其实都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呢，都是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好的，我们继续连线孙健，孙健你好。 好，听众朋友们，于越，大家好。 咱们下半时段呢，继续来聊一聊秋天的骑行攻略啊。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一个是骑行手套，还有一个是皮肤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秋天必备的骑行的这些硬件吗？啊，咱们先从硬件说起啊。 秋天必备的， 就是对稍微有点凉的时候。 对，稍微有点凉的就必备点这个巧克力呗。 巧克力， 这个 啊， 对。那个咱们一般呀，就是其实秋天是最佳的骑行的季节。 嗯， 因为春天和秋天，咱们单指北京啊， 嗯， 秋天和春天是最好的骑行季节，它无非的就是天气稍微凉爽点。 对， 但是正是这种凉爽特别适合大家练大活。什么叫练大活？一天照着200公里、150公里以上的干，就是它正好就是特别适合这个练大活了，体力也攒足了，有点像这个动物，它夏天春天使劲的吃，然后秋天呢都有贴秋膘了，身体又有劲儿了，然后呢那个身体素质经过了这个春夏的锻炼，已经达到了这个体能的巅峰，这个时候呢天气又刚好回凉，又不晒也不热，所以呢骑行的时候呢非常的舒服，唯一的可能要考虑到的呢。就是咱们呀，把雨衣就可以，就是轻便的雨衣就可以扔了。然后呢，就是增加一下长指手套，或者呢，如果要是深秋的时候呢，戴个这个鞋套。咱们一般就是脚一定要保温，因为你脚要是越骑越凉的话，也受不了。那咱们这个骑行跟跑步和徒步不一样，你那个是徒步和跑步是老用到脚。但是咱们骑行的时候脚呢？是永远固定在脚踏上，它是不动静止的， 相对静止的啊。 对，相对静止的，因为你走路的时候你得一颠儿颠儿的，它肯定脚丫子暖和。 嗯，对， 跑步的时候肯定暖和，但是你骑行的时候那真不行了，那脚真冷啊。 嗯， 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呢就买一个这个保暖鞋套， 嗯， 让保持脚那个一直暖和，这样的话呢你骑行幸福感呢非常的强。然后呢就是带点这个高热量的食品， 嗯， 比如说巧克力之类的，或者是 Snaker 之类的，就是高热量的。骑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挺冷的，或者你像我在深秋骑行的时候，一般我都背包里头我都放一罐热水、热茶或者是姜丝煮可乐，这样的话呢你骑行完了之后身体有寒气，因为你呼吸的空气是非常凉的， 嗯， 而且呢你在骑行的过程中你的肺活量是比平时要大多了， 嗯，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胃寒或者是肺特别寒冷、这个时候你要再喝一杯热水啊，那就一下就驱寒了， 通透了。 这个就是等等，对，这个就是咱们一般情况下就是跟大家推荐的。其他的其实也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秋天骑行简直太美妙了。 是，其实我觉得呀、秋天它比、可能比春天还要更合适，就是因为秋天的景色要比春天好一些。 好的太多了，因为它树叶它树木都那个叶子什么的、就是、 五颜六色，嗯， 对，非常繁茂，所以说非常漂亮。 嗯，另外啊还有一点我希望这个提醒广大的骑友，如果您最近啊秋天的时候打算去骑行的话，有一个东西很重要，那就是天气预报，是吧？咱们这个 对对对 这几天也感受到了，有的时候特别热，有的时候呢可能刚下完一场雨就已经能感觉到凉意了，所以第二天 对对 咱们到底是得把这个防寒的东西带得足足的，还是说我们就可以轻装上阵，还是要好好的看一看天气预报。 要看天气预报，因为今年是大风水年呀、所以说、你看到9月17号之前北京几乎天天下小雨， 嗯， 所以还是要注意一点的，这个雨确实太多了，要往年这个时候汛期过了早就没有雨水了。 嗯，对，还有就是如果第二天有雨的话，那咱们这个骑行计划就暂缓一点，因为去山里面骑行如果赶上下雨的话还是挺危险的。 像今年我们各大自行车俱乐部， 嗯， 今年啊，就单指今年是大风水年，就邪了门了， 嗯， 这个雨水比往年多的太多了，所以今年一般情况下各大俱乐部都跟队员说尽量别去山里头，下雨别去山里头，好几个地方都塌方了，非常危险。 嗯，对，这个又是负责水利工作的孙老师的长项，好， 对，山洪水利的都是我们做的。 嗯，那我们呢也是这期花了这个相对比较长的时间，一个是给大家先介绍了一下美丽的崇礼，另外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秋天啊，特别是再往后这个天气越来越凉的时候骑行有什么需要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请孙健给我们推荐一下，如果最近想去骑行的话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当然了接下来时间肯定是说不完，那剩下的内容呢我们可以在下周的时候依然请孙健来给我们介绍啊，咱们还是一点一点的听孙健给我们介绍那些美丽的景色，仿佛能够置身其中，这是孙健特别厉害的一个魅力，哈哈 哈，就是能把这个语言文字给说出一个画面感啊，这咱们讲究的就是画面感。 嗯， 对吧？ 而且是带着花的画面， 但那就差闻着花香了， 嗯， 就是没有花香。 是， 那其实给大家介绍啊，刚才咱们上半部啊，就是给大家主要就是介绍的这个崇礼的核心区，就是崇礼的核心区，也就是说咱们通过这个现代化的高铁， 嗯， 就是真的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那种感觉了啊， 嗯， 朝发夕至，是吧？这个确实现代化的这个高铁汇集了咱们所有人，真是太棒了。 这都不用朝发夕至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现在已经。嗯， 对对对，有时候真的就是弹指一挥间呀、 嗯、 像我当年95年上大学的时候，跟我们家老爷子直接去南京坐了1000夜的火车，然后弹指一挥间20多年转眼即逝，现在再去南京上海几个小时就到了。 嗯， 包括咱们去崇礼，那过去我以前在这个设计院做水利工程师的时候，在崇礼接项目，开车居然能早上7点出发，中午才到。 嗯， 现在呢，59分钟就到了。所以说，那个现在的交通非常方便了。 嗯， 交通一方便了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就是大家出行的半径就一下就扩大了无数倍了。 嗯， 所以呢，那个如果我要给大家，因为咱们这个频道是京津冀，京津冀， 嗯， 三地咱们联动，那么呢，咱们今天呢，就是肯定北京啊、天津啊，还有包括河北啊，骑行的地方太棒。包括我今天下午我自己一个人溜达溜达，我说那个挺好的日子，难得不下雨，我去哪儿了呢？我去了这个大运河森林公园， 嗯， 然后我去那边玩一大圈，像这个银峰秋实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大运河这个城市公园和运河公园四大公园我都去了， 嗯， 足足骑了80公里。之后呢，我又去哪儿了？我又溜达了一套那个叫什么呀？就是环球影城骑行大道。 哦， 我又溜达了一趟，因为它挨着大运河呀， 嗯， 所以我说那这地儿骑吧。去了之后就感觉我天哪，这不就是那个，简直就是 童话世界是吧？ 对，童话世界，地广人稀， 嗯， 整个这个通天大陆上没有车，没有人，这整个这一条路上只有你一个孤单的骑行者，还有另外几个骑行车， 因为 然后就 其他的人都在里面玩了呀。 有这可能，其他的人其实人家也没几个人在这儿骑行，但是。 嗯， 它这个环城就是环球影城大道，它叫影城大道。 嗯， 人家那骑行路做得非常漂亮。 嗯， 而且那个就是它的周边的景观也做得非常棒。当然，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就是随便聊聊啊，因为毕竟今天呢还是比较热，有点桑拿天的感觉，有点闷，有点热，所以呢咱也不去爬坡了。而且呢又是连天下雨，哪个山都不安全。 嗯， 然后呢，如果说我要跟大家推荐呢比较安全的地儿呢，比如说就是咱们现在啊属于后汛期了。 嗯， 虽然天天下雨，但是雨量渐渐少了，山体呢也逐渐的这个山体稳固啊，也逐渐的危险越来越少啊。 嗯， 所以说呢，大家呢就可以逐步的借着秋天就去山里了，像门头沟啊、延庆啊、怀柔啊、昌平啊、平谷啊都可以去了。 嗯， 那么呢，我刚才呢还是照着上期，就是延续着上期跟大家推荐呢，就是自行车崇礼一日游或崇礼两日游。 嗯， 上期呢说的主要是一日游，就是你上午早上9:30下火车， 嗯， 然后把这个黑色的垃圾袋折叠完毕，放到兜里，背着你的小包，直接呢你就可以沿着人家这个冬奥大道，就可以走骑行这个长城岭沟、万龙沟、太子城沟，因为它交通非常发达，全都是这个柏油路，全都是自行车路，人家全都给你安排好了。所以呢你在县城里呢，就是崇礼县城核心区和冬奥核心区，你可以去三大沟，长城岭沟、万龙沟和太子城沟。一大山是哪个山呀？是这个就刚才我说的叫玉石梁。哎，大家记住了，玉石梁，你骑到玉石梁你就会不虚此行了，基本上就是小草原线路。 嗯， 哎，之后从玉石梁下来之后呢，可以走这个云顶滑雪场的这条路，然后呢到哪儿啊？到翠云山，从翠云山滑雪场边上这条大路就可以回到了咱们这个崇礼县城的核心区，然后从崇礼县城核心区往东北方向骑行，就能骑到哪儿啊？骑36公里的缓上，这样你就可以骑到了草原天路的西口，也就是草原天路99公里最美的西段的入口，叫画皮岭沟。画皮岭沟，画皮岭沟呢，在这休息休息，大概是中午了，吃碗面条，大概15块钱，吃一碗这个，因为它那画皮岭沟，它有一个大的停车场，停车场周边全是卖这个，就是小吃的地方，就是吃中午饭的地方。 嗯， 然后呢，可以烤俩串，吃碗面条。酒足饭饱之后马上热身，然后就开始进入了。 哎，酒就别足了是吧？ 哦， 饭饱吧， 对对对， 饭饱之后。我知道您是就是顺带的意思，但是我们要强调一下是吧？ 对对对对，骑车不喝酒啊， 对对对， 喝酒不骑车 啊。 哎，好，水足饭饱之后，然后你就可以进入了，就是草原天路最恐怖最刺激。我为什么说最？ 嗯， 因为它只有是最才能形容它的这个就是刺激。是什么呢？是画皮岭沟的第一个大坡，就是画皮岭，就是整个草原天路最陡的这个坡，基本上属于，就是咱们华北应该是最陡最陡的坡了，就是比平谷的东指湖还要陡。 嗯， 这个坡，所有的自行车爱好者到这个坡，它大概是3公里还是2.8公里。这个坡，所有的北京的自行车爱好者只有一个荣誉目标。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不下来推车。上次我们24个骑行爱好者远征崇礼爬这个坡，只有2个人 一口气骑上去了，剩下的22个人蔚为壮观，排着队爬了3公里推上去了， 推着车， 因为那个，对，因为那个坡太陡了， 嗯， 就是一般的小轿车，你要是不使劲给把油的话，上去都费劲。所以说这是崇礼第一坡， 嗯， 哎，所以说这就是画皮岭第一坡，也就是北京自行车爱好者去挑战自己的心肺能力的最考验的地方，就是画皮岭坡， 嗯， 哎，这个地方呢。绝对可以让大家非常的酸爽，直接把心肺给拉爆了。就是很多人说我心肺永远爆不了，或者是很多像咱们蜜罐里长大的骑行爱好者，他可能体会不到什么叫心肺爆了是什么感觉。 嗯， 那么你一定要来这儿，离太子城火车站也就是40-50公里的骑行路。 嗯， 你到这之后就可以体验到了什么叫心肺拉爆了。 嗯， 所以说这个特别刺激啊，自行车爱好者们。你们如果要是想来体验的话，一定要来画皮岭坡，爬到它第一个大坡的顶端，而且坚决不下来推车，坚决不下推车。这是刚才说的，哎，不能说何必啊，因为人活着就是不断的挑战自己啊， 是是是， 对吧？ 但是您说您那边专业的那么多人骑，就俩能骑上去的 啊？其中一个是我， 哦， 这个吹个小牛， 哎呀呀呀，啊， 而且我骑的是32尺的这个公路车。 嗯， 可能自行车爱好者一听就行了，我骑的是也不是32，我应该骑着30尺的， 嗯， 就是因为它的后飞轮越小，你消耗的腿力越大，所以我骑的是公路车的公路飞，我一口气登上去了。当然了，这个因为咱们是自行车节目啊，咱们是给自行车爱好者们，就是对吧？当然了，那个骑行菜鸟也可以心旷神怡，虽身不能至，但心神往之一下吧。 在这儿我再插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刚才您也是这个号召，或者说倡议大家去挑战一下这个心肺爆了是什么感觉，但是我在这儿小小的问一下，就比如说骑行的过程当中骑一个这个大坡，然后我们觉得已经不行了，累得不行了，然后如果要是就是硬咬着牙骑的话，会有什么危险吗？ 哦，这个，哎呦，你提这个问题很专业啊！你提这个问题很专业。首先 我得确保安全呢，这安全第一 啊。首先我要提醒一句，就是什么呢？如果是新手菜鸟，别上锁鞋， 嗯， 不要强行上这个锁鞋，专业锁鞋。 嗯， 否则你不摘不了锁的话，肯定就是零速度摔车了。 嗯， 因为你确实骑不动了，你那个已经没有速度了，你又不会定车，而且又那么陡的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要是心肺能力不好的人，你像我们22个人，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说体能特别强悍啊。 嗯， 那你带着心率表，如果你的心率太大，220减年龄，比如说你今年40岁，那你的最大的心率就180。如果你要持续的，就比如说长达好几分钟、十几分钟、20几分钟，你一直在最大心率，就是冲刺心率上，这么使劲的熬自己，那肯定有可能会发生危险，对不对？所以说， 我觉得最大心率能持续几分钟就已经挺危险的了吧？我感觉那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就是你到了那个之后就没法就干不了什么事儿了，心率也就下来了。 对对对对， 啊， 对，你说的太对了 啊！ 对，所以说你得看看，就是像咱们包括是就是上岁数了，40-50的， 嗯， 是吧？20-30的可能还能努一努，40-50的就别跟自己较劲了。说我必须咬牙把这坡，就孙老师说的这坡，我必须得干上去，没必要。你看24个人有22个人人家就是懂得保养自己，骑不动我就不骑了，我下来推吧，对吧？所以说你说的危险，一个是摔车危险，第二个是这个心肺能力要确实达不了，赶紧下来，审时度势是英雄，对吧？ 没错， 骑不动咱就下来，因为那个坡它确实你努不上去，太变态，就是太可怕了，地狱坡。 是， 哎，这个你说的太好了，有条件的话咱们骑车的时候包括跑步都带一个心率表，随时关注自己的心率，别心率太大。就是有时候你像我们参加比赛的时候，前面有人帮你破风，然后你咬着牙跟着人家，跟一段之后，马上就累得都不行了，四肢都没有劲儿了。为啥？就是你在高心率持续做功，这个你体内的 ATP 啊，体内的糖原什么的就瞬间消耗光了。就好像你在公园里头，你自己练2次100米冲刺，马上就没劲儿了，你干啥都没劲儿了，一样。 是， 哎，这就是高心率，所以也提醒一下自行车爱好者，高心率骑行别较劲。 在这儿呢，我在这个插一个小常识、小贴士啊，如果大家是以健身、强身健体为目的的去骑行的话，然后刚才也说了，最好带一个这个心率表 啊，最好的心率呢，就是在220减去年龄之后，乘以60%到70%之间。我们应该尽量的保持自己的心率一直在这个范围之内，这就是一个最有效并且最健康的一个范围。当然了，偶尔突破一下这个70%，那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心肺锻炼有好处的。但是如果长时间的在这个数值之上，那可能就会这个对我们的身体有所损耗啊。 没错，说的太对了。你60%到70%，其实也是减肥心率， 对， 也是最佳运动心率。 是， 如果你要持续的都在80%以上了，那就有点玩命了。 嗯，对对对。 所以不太建议啊，不太建议。 是。啊，那我们还是这个，请孙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美丽的景色吧。啊 啊，好，那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因为我一直强调了啊，就是咱们如果偷得浮生一日或两日骑行的话，去一个咱们今天就是秋季骑行节目第一期，咱们推荐一下伟大的崇礼，毕竟那个是集国家之力，而且呢风景非常的棒，而且离北京超近，所以就非常近。所以呢我们就是隆重推荐崇礼，当然我自己也有情怀啊，因为毕竟是我是崇礼的建设者嘛，所以肯定希望大家来我第二故乡。那么崇礼呢，它其实离草原天路，就是中国的66号公路，也就是其实你说咱们就是说环青海湖，环海南岛，环独库公路，就是现在特别有名的新疆网湖公路、独库公路，或千岛湖，对吧？那么咱们离北京就1个小时车程的草原天路，它其实也是说实在的，中国五大知名骑行路，草原天路也排上一号啊，它相当于什么中国的66号公路，对吧？这条路确实是，其实过去就是一条战备路，不显山不漏水，就是因为很多自驾爱好者，然后呢口耳相传，突然间一下就爆红了。不过它确实不错，它的条件是非常好的，而草原天路它的最漂亮的一段，其实应该是它的西线。因为它的西线有茂密的这个森林，这些森林啊，跟大家讲一下，这些森林很多人说是原始森林，其实真不是。我跟崇礼区的领导聊过，而且实地考察了，这个就是咱们的三北方故林，就是当年就是我们的父辈或者是我们的哥哥辈，他们呢当年扎根在崇礼、三北、张北，就是这些地方，内蒙古，包括那些大沙漠，他们种的这些树现在已经华盖云集了，就是当年的小树苗现在全都密密麻麻的长得是水泄不透。这样的话呢，首先空气好了，其次呢沙尘暴没了，最后呢就是风景特别棒。所以大家一去的话呢，首先向这些植树人、这些绿化人去致敬。那么在话题里头往里一直到延平山啊，再往里我忘了叫陈家沟还是什么，它全是这种郁郁葱葱的这个树林，特别特别的茂密。然后再加上高山草甸，再加上它本身这个草原天路就是高海拔天路，它为什么叫天路啊，就是因为它海拔高，所以呢视线非常辽阔，这么一看就是有一种这大地辽阔的感觉，所以心旷神怡嘛。 是 说跟女朋友吵个架，或者是那个就是心情不畅，对吧？那你去草原天路绝对是宠辱皆忘了，就你到那儿你就会觉得是吧，就是天地之悠悠，逝者如斯夫啊，就这种感觉啊，就是一下子心旷神怡了。所以呢我特别建议大家呢，在这金秋时节去崇礼，去草原天路，那么呢你可以自驾也可以骑车。骑车呢无非的就是埋头使劲蹬，跟自己挑战，用汗水交织荣誉嘛，对吧？那就是一直骑到延平山，从延平山呢走一马图往回拐。因为从延平山呀，基本上草原天路骑就是西线30公里最美的你都骑遍了。骑遍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折回崇礼了，从这个延平山往南走，过一马图就到了这个崇礼县城了。到了崇礼县城呢，你要么打车，要么骑车骑到高铁站，一天也能回来，两天呢正合适，还能吃点崇礼当地的这个羊肉啊、莜面卷啊，美食也挺多。 我觉得 呢 啊，您说 啊。但是有必要跟大家提醒一句啊，就是特别严重的就是什么呢，到那个地方一定要记住放坡要捏刹车，慢慢放。为什么？因为它的坡特别的陡，这是第一点啊，坡特别陡，就是非常吓人的陡。第二点是它有时候那个坡啊，它会在底下的时候给你设置这个减速坎儿。如果你骑自行车的话，你速度太快的话，你没刹住减速坎儿，砰，把你给颠飞了。 发生车祸了，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呢，像我们这种骑行就是老鸟，就是骑行的资深的，经验丰富的骑行爱好者，到了崇礼，到了草原天路，首先跟大家反复强调的就是压速度、捏刹车。你骑车，你上坡你已经挑战自己很爽了，放坡的时候呢，春风得意马蹄疾，不在这个一个时刻，一定要慢慢放。这就是经验谈啊，这就是经验谈。 是，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觉得放坡的时候是吧，我追求速度，我追求的就是这个刺激。但是从骑行的安全的角度来讲，绝不是那样的啊！我们追求刺激，追求速度，咱可以平着的时候是吧？或者稍微有一点坡的时候，咱们可以试试放坡，特别是大陡坡，千万就别了。刚才呢，这个孙健在说的时候，我笑了。我之所以笑呢，就是您说的这个去崇礼一日游，这我觉得实在是太赶了吧！我们一大早晨带着自行车，坐着高铁去崇礼，好家伙，我骑了上百公里之后，我们还赶着当天就回来，咱在那儿住一宿是吧？吃几口多好啊！ 哎，就是咱们于越老师啊，作为这个自行车圈子之外的人，于越老师呢，用这个凡人的这个思路呢，哈哈哈就笑了。然后呢，自行车老鸟呢，那个一日200-300公里的老鸟呢，就会哈哈一笑说：“哎呀，这对我们， 是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容易，对吧？” 感谢孙健老师，对，跟我们分享了这个美丽的崇礼，跟我们分享了秋天骑行的攻略，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 舒展想象，用画笔编织未来， 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北京时间18点整，